在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之际，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赵一民和支部成员10月5号参观了建党史迹馆。